对了。 一直注意 boss 血量的叶修，在最后时刻高声提示了一下。影刀客阿红双眼在此时已经红得泛起了光，眼珠眼白都已经看不太清了。 退！ 随着叶修一声喊，五个角色都是急速后跳。影刀客朝天吼了一声，身遭红光一下铺张开去，地上碎石枯草纷飞，卷起的气浪360度的狠狠澎湃了一下。好在叶修提示的快，五人都是退了个干净，未被这红光所闪。跟着影刀客手舞长刀耍了个把式，人影一虚，朝四角一分，瞬间已是一分为五。与剑客的剑影步不同的是，影刀客的这个分身残影并不分谁虚谁实，五个都是影刀客，也就是说此时玩家是要和五个隐藏 BOSS 共同战斗。如果真要一直这么持续到结束，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战斗。好在剑影步有时间限制，影刀客的这个时间是20秒，20秒内只要玩家撑过去，五个残影又会五合为一。但是这时间里的伤害却是由五个影刀客分别来承担。待五合一以后，伤害总值并不会相加，而且是按比例分担出去。这就意味着，这个时段里玩家所造成的伤害只是五分之一。这显然又会拖长战斗的时间。影刀客的剑影步也绝不是就使用这么一次，之后会反反复复的折腾，直至生命完全耗光。对于普通玩家队伍，在这里的打法是当影刀客分身时就以闪避防御为主，此时不求造成什么伤害，反正伤害到最后也只值五分之一。等影刀客再合体时，队伍会继续加紧输出。而叶修他们队伍彪悍，管你分还是不分，一样照打。此时分成的五个影刀客也很是智能，正好一人抓了一个目标冲上过去。左后的影刀客挥刀一个拔刀斩劈向包子入侵，包子入侵滚身从刀光下滚过，人还没起身已经一把杀照面打了过去。影刀客虽是 BOSS 也总得暂时的失明意思一下，包子入侵抓住 BOSS 失明原地团团转的一个瞬间，上去朝着后脑就是一板砖，砸晕后武器涂毒，又掏毒针狠狠地给影刀客打起了针。右后的影刀客一个崩山击砍向了韩延柔，唐柔上来就在这招上吃过亏，一看又遇这手，不退反进，角色又一次跳着冲了上去。只不过这次唐柔算准了影刀客的冲击波的晴空高度，跳跃稳稳避过了崩山击斩地后的冲击突，飞身一毛，一个圆武棍扎到了影刀客身上，空中轮臂大回环，狠狠地摔了影刀客一个嘴啃屎。在这里吃过亏，就硬要在这里狠狠地还回去，唐柔就是这么一个不服输的妹子。左前的影刀客直接三段斩劈向风书烟幕，苏沐橙立刻让角色轻跳起身，一炮轰出，炸了影刀客个满脸花的同时，自己的角色飞炮退去。但影刀客是 BOSS， 这一炮打断不了他的三段斩，三记刀光一刀紧似一刀地追着风书烟幕斩来，但每一记刀光飞下却总是和飞身退出的风书烟幕差着那么一点点。苏沐橙显然也是拿得很稳。乔一凡这边却是他主动对 BOSS 进行了攻击，一个冰阵丢下去后，不止冰霜攻击着朝他冲来的这位，更是把朝君莫笑杀去的 正中那位给截成了一个大冰块。在这种已经拟定了各自为战的时候，乔一凡发现机会，却依然是和叶修寻求着配合。叶修也是心领神会，乔一凡冰阵丢下的时候，他也是一个刀阵施展出来，将两人圈在了阵内。随后千机伞以枪形形态展示了一个反坦克炮，攻击的不是自己这个目标，却是冲乔一凡的那位。三炮炸开，这影刀客也是踉跄了一下，乔一凡正好这点时间发招，月光斩接满月斩，后一个鬼斩，三斩将影刀客狠狠地荡了开去。此时此刻，心中的满足却不再击中了 BOSS， 而是来自叶修的配合。大神呢，居然在他引导的情况下主动地出招来和他配合，这让乔一凡感到他真不是陪衬，而是队伍中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大家是相互依存的一份子，这才是真正的队友的感觉，这感觉真是超级美妙。帮乔一凡挡了他那边的影刀客一下后，叶修这边君魔笑手中千机伞一抖，又成了战矛形态，迎面天机挑向影刀客。影刀客右手长刀继续斩来，左手却是出左手刀来招架君魔笑这一天机。这点小花样，叶修哪里会被玩弄？战矛哗一声突然又收回，影刀客左手刀挡了个空，千机伞却已经折成两截，各挂了一段在君魔笑手臂，就地一滚躲过了右手刀，双臂一张已将影刀客抱住，一甩就已经将影刀客扔了出去。柔道技能过后，千机伞又成战矛，叶修正准备让君魔笑继续追击，突然听得耳机外面叮呼一声脆响。叶修游戏的音效声音开的总是很小，就是因为时常需要听到这么一声。此时听到，叶修却是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：靠！守夜班这么多天，帮客人送饮料送烟多次，终于今天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叶修被网吧客人呼叫了一次服务。叶修左手飞快地离开了一下键盘，接通了服务，问道： 要什么？ 啊？先回答的是队伍里的四个人，叶修这边耳麦也没顾上摘。 拿两个可乐。 客人的声音随后才从服务台那边传出来。 稍等一下啊， 叶修说， 赶时间，快快快。 一转头，叶修又对着耳麦里喊了起来，大家都茫然起来了，就连苏沐橙一时间都不明白这一会儿稍等一下，一会儿又赶时间，到底是闹哪样。乔一凡这样谨小慎微的孩子不敢多问，只是暗自苦思，这稍等一下，完了又要赶时间，是个什么战术思想。这当中反倒是网吧同事唐柔片刻后就醒悟过来，包子入侵同学当然更明白，但他是不懂就问的，立刻张嘴喊道： 老大，什么意思啊？快打，我有事儿。 叶修这说着操作加快，游戏里君莫笑明显愈发犀利起来，左突右冲，把本是一寸灰对付的那个也都拉了过来。乔一凡大惊失色，他猛然发现他竟然有些跟不上君莫笑这边的节奏了。不过这个打击却没有让乔一凡气馁，毕竟他是职业选手，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大神那边在尽全力了，而他的实力还有差距，自然有些跟不上。此时能跟上这节奏的，怕得是联盟中像李轩那样的顶尖镇鬼才行。他一个才转型研究镇鬼没多久的，就算很适合这个职业，却还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。 一凡开阵， 叶修叫着。乔一凡听到连忙开了个刀阵， 都拉过来打，包子包子，拉过来打。 叶修喊着。唐如那边趁势一个落花掌，已把影刀客轰了过来。苏慕城的枪炮师没有那么强力的吹飞技能，但他自己一个飞炮倒飞进了刀阵，属性加成就已经得到。影刀客如果一直站在远处不过来，反倒是好事了。就是包子入侵，他的流氓职业目前也没有方便的吹飞技能，正在走位试图绕到影刀客背后施展吸袭。但 BOSS 身手敏捷，哪是那么容易让他得逞，于是就见 BOSS 入侵又是极其猥琐的在那儿东窜西窜。叶修看的是哭笑不得， 你自己跑过来他不就跟着来了吗？ 啊，对啊。 BOSS 入侵恍然，显然方才是钻了牛角尖了。 有点乱吧？ 苏慕城飞入刀阵后对叶修说着。五人都在刀阵应对身手敏捷的五个 BOSS 级对手，想要保持不出刀阵，这绝对得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战队才能做得到的事。他们的队伍目前来说还差得远呢。 剑影部就快结束了。 叶修这边话音刚落，影刀客五条残影突然又是一些模糊，却不是凭空消失四个，而是四条残影突然都嗖一下奔向了其中一个。 这个打！ 叶修喊着，他的军魔校早朝着影刀客汇集向的那一个影刀客攻去。这剑影步道时间的这一瞬间是影刀客相当大的一个破绽，除了被动挨打做不出任何举动。不过这一破绽也就是一瞬之间，此时叶修的军魔校抓到了。苏慕城、乔一凡和唐柔也都趁势发动了一波攻击，只有包子入侵那儿还往刀阵这边飞奔。结果跑一半就见身后的影刀客一道红影嗖一下就从身边掠过。 哎呀哎呀，我 包子入侵惊叫着，但随后看到每个影刀客都是这样一道红影朝着其中一个冲去。再听到叶修的喊叫，叫了两声也就明白了，可惜他此时距离那个最终目标还有距离，只能是贡献一块板砖上去。 退！ 叶修一边喊着，军魔校早已跳开。影刀客五合一完毕，周身红光一漫，又是一个气波爆发，身遭几人纷纷跳开闪避。但这红血状态下的影刀客显然出招更快，这一次乔一凡意外地慢了半拍，被红光闪到，人一下子又被弹开到了更远的地方。苏慕城的风书烟幕已经蓄起了激光炮，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也不用叶修再多说，爆发的气波一消失，二人已经夹击上去。叶修的军魔校正面冲上，正要狠狠攻击，那个要命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。 哎呦，这客人还真是不耐烦啊。 叶修叹息着，结果扭头一看，这次呼叫闪亮的座位居然不是上次的。 组队玩我来吧。 叶修泪流满面地想着，一边操作军魔校，一边又是左手飞快离开键盘，接通了语音。 需要什么？ 啊，不是说你包子？ 唐柔替叶修解释。 那儿说谁啊？ 和网吧客人说话呢。 网吧？ 包子入侵还在纳闷呢，叶修这边却郁闷得不行了。这次的客人没直接点要什么，在那儿慢悠悠地问着网吧里都有什么烟。 黄山白沙、红塔山、芙蓉王、南京红河、一支笔、黄鹤楼、午夜神，你要哪种啊？ 香烟叶修多手啊，飞快地就抱了一大串。结果客人那边听完久久沉静，片刻后一个字把叶修秒杀。 啊，你平时抽什么呀？ 黄山 有。 哪种啊？ 红碗，多少钱？22。 这么贵啊？ 那边叫，叶修泪流啊，反正也不存在什么讨价还价，直接问， 要吗？ 于是客人潇洒地把问题回归了原点。 还有什么烟啊？什么都有，你要什么呀？ 叶修问。星星网吧的烟还是挺齐全的，叶修估计一般人也点不出什么太生僻的。 白沙多少钱啊？有6块的，有10块的，有13块的。10块的是哪种啊？新精品。 哦。 那边好像在思考。叶修这次不催了，抓紧时间游戏。 注意要分身了，拉回来一起打。 叶修一直和人谈香烟呢，队里四人都听得见，这冷不丁突然又来指挥了一句，四人反倒有点小穿越。但影刀客哪管这些啊，人影一虚，四面一分，5个影刀客跳出。但这次早说了要聚在一起打，5人的角色索性都没散开，两边看着像是冲锋一样直接面对面的撞了上去。刀阵加着5人的属性，冰阵让冲上的影刀客一步一哆嗦，刀光炮声战斗激烈。另一边的客人淡定道， 白沙这么多，黄山怎么就一种啊？ 叶修吐血， 新碗和中国风卖完了。 新碗多少？ 卖完了。没事，我问问。 客人很寂寞的样子。16。叶修无奈回答，可人就是上帝呢，寂寞的上帝伤不起。 都比外面贵啊， 客人感慨。叶修不答，继续游戏。此时5对5，战斗正激烈，也亏得坐这儿的是叶修，这要是唐柔水平的，这会儿根本不可能一边应付客人一边还游戏里应战，早在影刀客手下死了10回8回了。 算了吧，先不要了。 最可气的是，这客人扯皮了半天，居然还什么都没要。服务语音刚断，跟着又响，叶修狂晕拍通啊，那边催促， 啊，可乐呢？可乐呢？稍等一下啊，就来。 叶修终归不是神仙，这样左右兼顾也难免有照顾不周的地方。这一次过去给客人答话，手底下的操作就慢了半分。面前影刀客的一个道斩竟然没有跳开，角色被直接挑飞上来。叶修连忙调整视角，但这影刀客那卑鄙的左手刀早就在施展，一个十字斩就跟在道斩后面。血气腾腾的小石子劈到居木小身上，伤口一裂，生命哗哗地往下降。视角转下再看，影刀客还刀入鞘，摆的是个拔刀斩的起手式。叶修连忙一个操作下去，就见影刀客拔刀斩劈中一记寒光，当场将空中的君莫笑劈作2半，瞬间消失，却是君莫笑的影分身。真身此时早已闪回了影刀客的身前，正准备出手，突然又有寒光抹到身边。叶修这次是也是不及防备，被这记刀光劈到，君莫笑一下倒飞出去。视角转过一看，原来是另一名影刀客在对唐柔的韩烟柔进行攻击，拔刀斩的余光却是闪到了叶修。